《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七章，斯莱特林的继承人，第五十一集。 海哥是我的朋友， 哈利说，声音现在有些颤抖了。 你诬陷了他，是吗？我还以为你是弄错了，没想到。 李德尔又发出他那种尖利刺耳的狂笑。 是我揭发海格的，哈利。你可以想象一下，摆在阿芒多·迪佩特老先生面前的是个什么情况。一边是我，汤姆·李德尔，出身贫寒但聪明过人，父母双亡但智勇双全，是学校里的级长，模范学生。另一边呢，是傻大个海格，粗手笨脚惹是生非，每隔一星期就要闯一次祸，在床底下养狼人崽子，流到近邻里去跟巨怪摔跤。不过我得承认，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计划会执行得这样顺利。我还以为肯定有人会意识到海格不可能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呢。我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想方设法弄清了密室的情况，发现了那个秘密入口。难道海格有这样的头脑，有这样的能力吗？似乎只有变形课老师邓布利多一个人认为海格是无辜的。他劝说迪佩特留下海格，把他培养成猎场看守。是的，我认为邓布利多大概有所察觉了。哼，邓布利多似乎一直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喜欢我。 我敢说，邓布利多早把你看透了。 哈利咬牙切齿地说。 是啊，自从海格被开除后，他就一直密切地监视着我，非常讨厌。 李德尔漫不经心地说， 我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再打开密室就不保险了，但是我不想把这么多年寻找密室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决定留下一本日记，在纸页间保存那个16岁的我。这样，有朝一日凭借运气，我就可以引导另一个人沿着我的足迹完成萨拉查斯莱特林高贵的事业。 可是你并没有完成。 哈利得意地说。 这次一个人也没死，就连那只猫也没死。几个小时之内，曼德拉草药剂就要配好了，那些被石化的人就都可以活过来。 我刚才不是对你说过了吗？ 李德尔轻声慢语地说。 对我来说，杀死泥巴虫已经不重要了。许多月来，我的新目标一直是你。 哈利惊愕地瞪着他。 当我的日记又一次被打开时，在上面写字的居然是金妮而不是你。你想象一下我是多么恼火吧。你知道吗？他看见日记本到了你手里，非常紧张。万一你发现了日记本的使用方法，我把他的秘密都透露给你了呢？或者更糟糕的是，万一我告诉你是谁掐死了学校的公鸡呢？所以，这个蠢头蠢脑的小家伙，就等到你宿舍没人的时候，进去把日记本偷了出来。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怎么做。我看得出来，你在寻找斯莱特林的继承人。从金妮向我透露的你的情况看，我知道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开这个谜。特别是你一个最好的朋友也遭到了袭击。金妮曾经告诉过我，大家纷纷议论你会舍老枪，整个学校都炸开了锅。所以，我让金妮自己在墙上写了一行绝命书， 来到这下边等着。他拼命挣扎，大哭大闹，真令人烦躁。但是他身体里已经没有多少生命了，他把大部分生命都注入了日记，注入到了我身上，使我终于可以离开日记本了。自从我和金妮到了这里以后，我就一直在等你。我知道你会来的，我有许多问题等着问你呢，哈利波特。 什么问题？ 哈利厉声问道，拳头仍然攥得紧紧的。 比如说， 李德尔说，脸上露出快意的微笑。 一个婴儿，没有任何特别神奇的法力，是怎么打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巫师的？你是怎么能够安然无恙地逃脱，只留下一道伤疤，而伏地魔的力量却被摧毁了？ 现在他饿狼似的眼睛里闪着一种古怪的红光。 你为什么关心我是怎么逃脱的？ 哈利拖长了声音问。 伏地魔的事发生在你死后许多年。 伏地魔， 李德尔轻声地说， 是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哈利波特。 他从口袋里抽出哈利的魔杖，在空中画了几下，写出三个闪闪发亮的名字：汤姆、马沃罗、李德尔。然后他把魔杖挥了一下，那些字母自动调换位置，变成了我是伏地魔。 看见了吗？ 他小声说， 这个名字是我在霍格沃茨读书时就用过的。当然了，我只对最亲密的朋友用过。难道你认为我要一辈子使用我那个肮脏的麻瓜父亲的名字吗？要知道，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萨拉查斯莱特林本人的血，是通过我母亲的家族传给我的。难道我还会保留那个令人恶心的普通麻瓜的名字？他在我还没有出生时就抛弃了我，就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是个女巫。不，哈利，我给自己想出了一个新的名字。我知道，有朝一日，当我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时，各地的巫师都不敢轻易说出这个名字。 哈利的脑子似乎僵住了，他木木地望着李德尔。就是这个人，曾经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长大成人后居然杀死了哈利的父母，还有那么多别的人。最后，哈利终于强迫自己开口说话了。 你不是， 他说，平静的声音里充满仇恨。 不是什么？ 李德尔厉声问。 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 哈利呼吸急促地说。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不过，世界上最伟大的巫师是阿布斯·邓布利多，每个人都这么说。即使在你力量强大的时候，你也不敢试图控制霍格沃茨。邓布利多在你上学的时候就看透了你，他现在仍然令你闻风丧胆，不管你这些日子躲在哪里。 李德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换上了一副非常丑陋的表情。 我只不过利用了我的记忆，就把邓布利多赶出了这座城堡。 他咬牙切齿地说。 你想得到美，他并没有走。 哈利反驳道，他是随口说的，只想把李德尔吓住。他希望自己说的话是真的，但不敢相信。李德尔张开嘴巴刚要说话，却突然愣在了那里。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了音乐声，李德尔猛地转过身去，望着空荡荡的密室。音乐声越来越响了，这声音虚幻飘渺，空灵神秘，听了令人亢奋。他使哈利的头发都从头皮上竖了起来，使他的心房 胀大到原来的两倍。音乐声越来越高，最后哈利觉得它似乎就在自己的胸腔里震动。就在这时，最近的那根石柱顶上突然喷出了火焰，一只深红色的鸟突然从天而降，有天鹅那么大，在拱形的天花板上演奏着它那神奇的音乐。它有一条金光闪闪的尾巴，像孔雀尾巴一样长，还有一对金光闪闪的爪子，爪子上抓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包裹。一秒钟后，大鸟径直朝哈利飞来，它把爪子上那个破破烂烂的东西扔在哈利脚边，然后重重地栖息在哈利的肩头。当它收拢两扇巨大的翅膀时，哈利抬起头来，看见它有一个长长的尖利的金喙和两只亮晶晶的黑眼睛。大鸟停止了歌唱，它静静地栖在哈利肩头，热乎乎地贴着哈利的面颊，目光坚定地注视着李德尔。 是一只凤凰。 李德尔也同样恶狠狠地瞪着他，说道： 福克斯。 哈利吃惊得简直喘不过气来，感到大鸟的金爪子轻轻抓着他的肩膀。 那玩意儿。 李德尔又将目光转向福克斯刚才扔下的那个破破烂烂的东西。 哼，是学校的那顶破分院帽。 果然是他，脏兮兮皱巴巴的，上面还打着补丁，一动不动地躺在哈利脚下。李德尔又狂笑起来，他笑得太厉害了，震得黑暗的密室微微发颤，就仿佛有十个李德尔同时在放声大笑。 那就是邓布利多送给他想保护的人的东西，一只会唱歌的鸟和一顶破帽子。哈利波特，你觉得有胆量了吗？你觉得安全了吗？ 哈利没有回答，他也许看不出福克斯和分院帽有什么用，但他觉得不再孤单了。他带着逐渐增长的勇气，等着李德尔停止他的狂笑。 言归正传，哈利。 李德尔说，脸上仍然很得意地笑着。 在你的过去，我的未来，我们一共遭遇了两次。两次，我都没能杀死你。你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啊？把一切都告诉我吧。你的话有多长，你的小命就能维持多长。